在窗边倚望，一双眼未觉累，夜已静静，夜空静静，心中忆起往事，听不见夜了明，怀念你给我的花，是那一朵心紫的花，没法将往事抹去，留在脑内满是追忆，无奈那欢笑不再发挥借，只花瓣早褪色，留下了那果枯枝，从此剩得我泪儿伴我。车内车厢里极冷落，泪已滴下在心地下，此刻千丝百缕不可以尽放下，怀念你给我的花，是那一朵心紫的花，没法将往事抹去，留在脑内满是追忆，无奈那欢笑不再发挥借，只花瓣早褪色，留下了那果枯枝，从此剩得我泪儿伴我，留下了那果枯枝，从此。